来的身影，不曾有人向我指引何是幸运。爱只能白，我们是彼此不成长的诗句，却很确信能够听懂黑夜中你的一语，你的声音总是念念不忘，有音乐作响，是因为我怀疑生活，相信你。 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FM 九七四， 你就是喜欢听。 北京 Music Radio。 牵手的夏季，渴望爱的惊天动地，点点滴滴我都愿为你标记，未来也会历久弥新，把爱握在掌心，每天一遍一遍练习，青春为我们真心邂逅最美丽的风景，感谢你给我无与伦比的回忆，约好了要一起追风淋雨，让时光陪我们一同远行，一路上有多少欢笑哭泣。 新春快乐，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晨，祝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康健，心想事成， 吉祥如意，新春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彭于晏，祝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红红火火，心想事成， 新年快乐。我是张碧晨，新春大吉，给所有听众拜年啦， 祝你顺顺利利，大吉大利。 新年快乐，我是张艺兴，新春大吉，给所有听众拜年啦，祝你们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 新春要旺，恭喜发财。大家好，我是井柏然，给听众朋友们拜大年喽，精神抖擞，万事大吉大利， 恭喜发财，财源广进。大家好，我是李荣浩，给听众朋友们拜大年了，祝你顺顺利利，大吉大利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，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The weather， 各位好，来关注天气。今天早晨五点，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-5.5度。今天白天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，光照充足，风力减弱，气温略有回升，扩散条件还不错，有利于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。只是风干物燥，仍处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，请大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见4级，最高气温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-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、遗精早泄、尿后余沥，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。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1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 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，冰雪狂欢等您来，8249-3446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从交管部门获悉，春节期间，东城的地坛、龙潭湖，西城的白云观、大观园、琉璃厂，朝阳的朝阳公园，石景山的八大处、石景山游乐园将吸引大量客流车流。届时，交管部门将对雍和宫、白云观、大观园庙会周边道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，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和畅通。此外，记者还从北京公交集团获悉，受交管部门春节期间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影响，途经雍和宫、地坛、白云观周边的22条公交线路将适时采取绕行、甩站等临时运营措施，最大限度保障乘客节日出行。2月17号到20号，北京公交集团将开通2条节假日专线，分别服务市民前往龙潭湖庙会游园和八达岭景区游览。龙潭庙会专线由六里桥东发车，途经湾子、广安门内、友谊医院东、法华寺等站至龙潭公园。六里桥东首车时间为9点，龙潭公园末车时间为17点。另一条节假日专线由德胜门直达八达岭景区，德胜门运营时间为早上8点半到10点半，八达岭运营时间为12点半到14点半。以上974半点资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。各位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、小品，笑声不断；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；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；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你好，我是艾珂，今天带大家再去看部电影《La La Land》《爱乐之城》。米娅，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知名演员。他在好莱坞华纳公司片场区的一家咖啡馆打工，咖啡馆对面是卡萨布兰卡里经典场景的拍摄地 Sebastian。 他呢是一名爵士钢琴师，也是爵士音乐的狂热爱好者。他过着影视般的生活，也坚持着

this place down to the floor. Turn the music way up loud. Can't nobody stop us now. I just know I feel so good tonight. Oh, I just know I feel so good tonight. 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有时候太熟悉对方，反而觉得通常。战场，你疲惫又坚强，去远方，忘了他在原地眺望。是什么时候察觉他老了，新的皱纹和白头发？

里的教师在排练室赞扬男主是 Buddy Rich 附身，我们能看到主角听到后的骄傲感。没错，如果有人说你的爵士鼓打得像 Buddy Rich， 就好像在说你的电子商务做得像马云一样，剑法挥舞像孤独求败。当然我们不谈论电影当中老师的打一巴掌给个甜枣的另类鞭策意味，我们只想这是无与伦比的评价。很多观众会问到，电影当中那些经典爵士乐是否出自于电影作曲家或者导演之手呢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诚然，在我们看完电影之后也会赞叹电影配乐家对于音乐创作的鬼斧神工，但就像昆汀对于自己电影选曲的执着，我们只是挑出最好的电影罢了。那么听了这么多，节目的最后，我们的结尾乐章应该是本片的序曲 Overture， 这也算是我们带给电影怅然感受的弦外之音吧。我是艾柯，拜拜。 的宇宙吧，就把金鱼留给今夜吧，快发来一光年的信号吧，就把金鱼留给今夜吧，一起穿越这孤独的宇宙吧，就把金鱼留给今夜吧，快发来一光年的信号吧。 甜蜜的借口。